侯伟立擅长用传统乐器和西方古典音乐结合来创作武侠电影的配乐作品。他的作品呢，风格也是非常多样的。在武侠江湖里面，他的音乐让不同的人物角色更加的鲜活，既有流行乐的江湖，也有传统乐器的武侠。下面这首《叱咤风云》，一听到这首曲子，我们马上就能想到东方不败。没错，这就是《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当中的插曲。这个角色能够成功塑造，当然也离不开电影里面恰到好处的配乐的烘托。武侠电影是华语影坛独有的电影形式，这也是因为呢，武侠这个题材啊，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俗小说题材当中的一种，而由此改编的电影作品自然也是华语电影界的独创。那说到武侠电影的配乐，除了胡伟立，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那就是黄沾。不同于胡伟立的学院派作品呢，黄沾的作曲更加的天马行空，独具创意。他基于唐朝皇家乐曲《将军令》改编的纯音乐《傲气傲笑万重浪》，旋律一响，就马上能把你带回到那个武侠世界当中去。 到两岸潮，浮沉水浪几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沧海一声笑》，想来很多人在听的时候都能跟着哼上几句。这部作品呢，是黄沾根据中国的五声音节宫商角徵羽，哎，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哒啦哒啦哒，真的是婉转动听，声色悠扬，歌词里面还充满了磅礴的气势。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六指琴魔》也是黄沾的代表作之一，同名电影当中的古琴本身就是充满着故事的武器。

武侠电影配乐当中不仅仅充斥着萧瑟和磅礴，当然也有柔情似水的女性人物曲。形形色色的女主角或者是女配角出场的时候呢，可能都会有着不同的配乐。那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哎，这个音乐一响起来，是不是说这个角色它非常的不简单呢？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雪千寻》就是《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当中雪千寻出场的配乐。这首凄美的音乐正印衬了女主角雪千寻的命运。而下面这首叶倩文和马俊伟合唱的这首《欢笑之歌》，则是电影版《倚天屠龙记》中赵敏和张无忌分开时的配乐。 寒寒色色，恩恩爱爱，悠悠悠悠，轻轻我我，无无朝朝，生生世世，快快乐乐，欢欢笑笑高歌。让我歌声替你唱诵，满心少年愁， 让你笑脸赶走苦闷心。 你珍惜今天今宵今生美丽事，合唱浓情的欢笑之歌。湖海中穿梭，桃心花一朵，从此唱诵满心少年愁， 让你笑面赶走苦闷心魔。 为你珍惜今天今宵今生美丽事， 合唱浓情的欢笑之歌，合唱浓情的欢笑之歌。 年岁此处此际此刻眼前人，凭歌歌女心意流露爱慕多， 怜惜我 年岁，此处此际此刻眼前人，凭歌歌女心意流露爱慕多。 这些年随着电影产业的发展，武侠电影制作也是越来越精良。电影《绣春刀》就是一部充满着悬疑浪漫元素的武侠片，主题曲由汪淑玲演唱，讲述了一段边缘舞者反抗命运的故事。 乱世中谁等候，一壶牵挂捉难入喉，残月斜影寂寞，岁月风霜 叶先生，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 上面这段柔婉的曲子是莫里康内的配乐，最早呢是1966年的意大利电影叫我如何爱上他当中的插曲。在电影一代宗师当中，这段音乐用来铺垫章子怡主演的宫二对叶问的思慕之情，那句原声也是章子怡的声音。那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电影四大名捕的主题曲《梦不死》，由四个主演邓超、郑中基、邹兆龙和刘亦菲合唱。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